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兮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。啊，只能忙，啊啊啊啊，只能忙，啊啊啊啊，只能忙，啊啊啊啊，只能忙，啊啊啊啊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你别信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转回了相信，值得吗？ 放弃自由，喜欢两个人。

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又是一年端午节，那每到端午节吃粽子呢，也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个传统习俗了。粽子又叫做筒粽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每一年的农历五月初，这中国百姓家呢，家家都会浸糯米、洗粽叶、包粽子，而且这个粽子馅儿更是非常的繁多。那从馅料来看呢，北方多包一些小枣的北京枣粽，而南方呢，则是比较种类繁多了，像豆沙的、鲜肉的、火腿的、蛋黄的等等馅料，其中更是以浙江嘉兴的粽子为代表，真的是非常的香。而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在中国呢也是盛行不衰，甚至流传到了朝鲜、日本以及东南亚等诸国。那不知道在今天你有没有吃到软糯香甜的粽子呢？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歌曲。那今天是端午节，同样也要给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，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有节日祝福，当然也要有好听的歌曲和你相伴。那接下来的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戴佩妮，《淡水河边》。 快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